我国的黎明大街建设工程目前牛总施工量的近 80% 完成，建设者集体已完成了数千套住房的施工，结束了大面积的场地整理和庞大的基础构筑物施工，还基本上结束了公共建筑和服务网点的内部施工。所有施工单位致力于保障装潢材料，并积极创制和采用许多符合各项目特点的高效率器具和工具，一并保障施工的速度和质量。